一声再见，没有半声凄怨，淡淡去淡无言。过去终于过去，留下了当初一切在怀念。 每段美好的片段，脑海一再闪现，是否能证实曾与他有缘？ 在困苦中百转，但结果在眼前，事实证实无缘。我已不敢再说来日可相见。 Oh